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的，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受西来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白天降雨天气将逐渐扩大到全市范围，而且早晨有轻雾或雾，能见度比较差，尤其通州、大兴以及本市西部的部分地区，能见度在500米到800米之间，驾驶视线比较差，请司机朋友注意安全。那么由于今天风力较小，光照也差，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所以呢要等到中午的时候可能才会有所好转。今天白天的天气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转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呢降雨天气，能见度差，请司机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预计今天呢是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雾霾，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呢，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三元桥到农展桥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东五环大洋房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方向，东六环土桥新桥到施园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比较大，车流量这个大以后呢它行驶缓慢，司机朋友呢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请注意绕行。另外京通快速路的远通桥西侧出京方向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济南高速北高的出口进京方向也有一起事故，三元桥的进京方向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那么这个周末呀，我们被雾霾困扰着啊，空气呢有一些污染，所以大家呢感觉很不爽，因为影响了我们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去出行赏红叶嘛。 这个总有起起伏伏哈，这个不能每次都是好天气啊，稍微有一些变化。 重点是前一阵天太好了啊。 对，对比之下， 说到这个好天气啊，那么空气质量呢会在本周二得到一些改善。 嗯， 那么10月16号到18号呢，受高气压影响，那扩散条件呢会从北向南逐步的改善。那么具体到咱们北京呢，预计啊，从今天开始啊，慢慢的这个空气质量呢会有所改善。 哎， 那么到周二会转到良好的水平，到周三呢基本上啊预计可以恢复到此次污染之前的那个优良的水平了。 嗯，哎，这在这个季节里啊，我们要时刻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嗯，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啊，添衣保暖啊。 是，那个有句老话叫二八月乱穿衣， 嗯， 是吧？ 还有春捂秋冻这么一说哈。 没错， 目前您还冻着呢吗？ 哎，对，能冻的就冻着点吧。 好吧，那么分享了我们今天关于天气的话题之后呢，开始了我们这一周以及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啊给您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呢还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情，但是您听听之后呢，说不定哪天你也碰到了，你也就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了啊。 嗯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必要提醒大家。 嗯，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星期天的下午啊，昨天呗啊，说我们家孩子呀去美术馆啊，到美术馆呢这个得拿身份证，这个到那儿参观就不用买票吧，应该是孩子回来坐车就掏这个一卡通啊，去刷卡的时候呢就把身份证给带出来了。那这个身份证想必是掉在什么公交车上啦，或者说掉在公交站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发这个目的就是想找孩子的这个身份证。这孩子是一个女孩子，是1983年出生的，住在朝阳区，那身份证号肯定是110105开头的啊。说有哪位好心的朋友捡到了，您可以和我联系。其实可能你要再具体一点就好，你比如说坐的是哪路公交车， 对 对吧， 最重点的是在什么站坐的。 对，你要从美术馆那边回来的话、 啊、 好像得坐个什么110啊什么之类的吧，往朝阳这边来、 嗯、 好像直接还没有110，你还得走 最好说的是您在哪一站上 的车， 然后是哪一站 下的， 更具体一点啊、 哎、对， 基本上我们身份证丢失之后呢，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挂失、 嗯、 到最近的派出所啊去报一个失，然后呢同时呢如果有一些像就是比如说做生意的人啊，他们会在一个网络上或者是报纸上登一个声明、 嗯、 啊， 就是怕这个身份证去拿来就会被坏人拿了以后干一些这个不法的事情。 对， 如果这个身份证一般到了派出所之后都能找到您本人、 嗯、 因为您在这个派出所里边他有您的户籍档案啊，然后这个各个的这个网点一联网就能查着您了、 嗯、对，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您孩子坐的那个车去他们那个总部 公交 打个电话问一下，如果是售票员捡着的话呢，或者是坐车的乘客捡着的话，没有别有用心的话，他一般都会交给车上的这个警务人员， 给司机或者给售票员啊。这位朋友留了他的联系电话，这个也是想着如果听完节目的朋友有直接就捡到这身份证了能和他联系啊。 这得多巧啊、 哎、 多大缘分啊。 无巧不成书嘛、 嗯、 啊说一下吧，他的电话是1501127-7161 1501127-7161。 好吧，希望能够找到啊、 嗯、 能够省去很多麻烦，但是如果说隔了两三天依然没有音讯的话呢，建议您赶紧啊、 嗯、 赶紧去派出所挂一下失啊。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打算去越南旅行。 好 啊，就是想问一下，就一年当中啊 几月份奔越南比较实惠 啊？那你就算吧，就是在他的那个所谓的叫什么呀，那个 雨季是吧， 旺季之外的时候，他就、 哦、 他能优惠点。就是换句话说吧，就是说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去他那儿不是最好玩或者不是最好的季节， 就下雨的时候呗、 哎、 是吧，所有这种比较偏热带的地方都是下雨的时候去的人少，因为一天到晚的下雨他也看不着什么好东西啊。 哎， 当然去那边本身对于咱们来说也不是太贵， 嗯， 然后再便宜的话你想多便宜啊， 反正差价或者说那差额呀，嗯，不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行，主要是看时间段啊、嗯、时间段啊。哪位对这个去越南旅游比较了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说纯棉的秋裤有些瘦了，但是还很新，还是品牌的，那我用开水烫烫管用吗？或者还有什么办法？ 肯定是不能烫， 开水烫完了不就更瘦了？ 就更瘦了、 哎、 对，就是好的品质的纯棉的东西啊、 哎哎、 就虽然纯棉的衣服都会有点缩水啊，一般是在3%左右，但是那个品牌的东西呢它一般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嗯、 就有这个伸缩性。 对， 另外呢现在呢很多的纯棉的服装都有那种叫做就是缩水处理， 哎， 不会有那种太 就是太大的那个缩水，或者我觉得您可以熨一熨，我觉得倒可、 嗯、 这倒是可以啊，就是千万别拿开水烫、 对，我们估摸着是不是您这胖了，您长胖了， 你这说话招人不爱听， 导致秋裤瘦了、 啊、因为就是我刚才想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说，我说您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自己稍微再瘦一点。 一般我都是直给啊，因为好品牌的秋裤它不会说因为一下水就瘦了、 嗯、 有可能是不是您哈这个腰围见长，那您也可以采取这个让自个儿健康瘦一点的方法哈、嗯、让腰围缩下来， 过了一个十一发现秋裤瘦了， 对，您肯定胖了不止3斤啊。 好， 胖肯定是不管用啊， 肯 定是不能烫，就是拿那种蒸汽熨斗， 嗯， 套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您一边撑着一边熨着， 对对对， 哎，这倒是可以让它稍微的变大点、啊， 舒展一点、啊， 嗯 嗯 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高招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好吧， 嗯 嗯，这位朋友想问说，我们家呀，好多瓶那个阿迪达斯男士功能型香波沐浴露。别人送的啊 啊！ 我想请教朋友们一下，这个是男女通用吗？ 啊， 有没有用过的？就是它标明是男士，还功能型香波沐浴露，那女同志是不是就不能用呢？ 啊，其实没有什么不能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道理， 啊、 就是说，它如果说标明是男士啊，甭管是洗发水还是沐浴露、 哎， 还是男士的一些，比如说护肤的用品， 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 可能是肯定，它是针对于男性的肤质、哦、或者是油脂腺的分泌而设计的、 哎，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配方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去油性更强等等、 嗯。 那如果女性用的话，您不是那种很油的皮肤，或者说头皮不是很油的话，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比较干。 会干涩呀、 哎、就用肯定是能用啊，但是呢不建议长期使用， 您可以洗衣服用、 嗯、 是吧， 就可以用，但是您最好别就是死白赖老使这一种，本身这个洗发水啊， 对对对， 不管是男用的还是女用的，我们都不建议就是说使同一个品牌一直从头使到尾，您过两三个月得换一换，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就是这一瓶咱们使着使使的、 嗯、 觉得哎，过几天咱换另外一瓶使着， 对，就是品牌一定要变换啊、 哎、然后再换回来都行， 对对，这也是对头皮的一个适应啊，所以您这个用肯定是能用啊、 嗯、 您怎么用都行，它肯定不会洗坏，但是洗成多好我们就不能肯定了啊。 是， 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嗯、下边这个也是一个挺新的创意，我还从来没这么做过哈、 啊。 嗯。他说拿小米儿跟面粉一起蒸馒头，需不需要提前把小米儿泡一下？ 虽然我对于这个厨房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嗯、但是我想他就是是不是想把那个小米儿泡完之后给它碾成就是。比较碎的那个状态，然后再和在面粉里面再蒸馒头， 好像直接用小米面，你直接可以买那个面状。 那家里头不是富裕小米吗？ 啊、那 不想买小米面啊？ 泡一下，他就怕熟不到一块儿，我觉得是这么个想法。 嗯、 那你就泡一泡试试。 那如果直接就是小米，它个儿不也小吗？就是 不 把它磨成面，直接跟那个面粉 对 呀、 啊，就怕蒸完了以后它没熟到一块儿啊，它小米还有点夹生，它是硬的，这个效果就不好。因为我们要比如蒸个小米饭，你得放好多水。对吧， 嗯， 你要是和在面里蒸馒头，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你够不够它吸收膨胀然后成熟的，是吧，你提前泡一泡的目的就是把它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呢就是可以变得软一点，然后在蒸馒头的时候能够熟的比较好， 嗯，这个我想这位朋友您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啊。 那对，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把那个小米给它蒸熟了不就完了吗？ 不妨试一试， 再去和的面粉里、 再蒸馒头， 或者是蒸到七八分熟、然后再和的面里面再跟馒头一起，它不就都能熟了吗、 你的意思是来个二次加工是吧？ 当然这是我猜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啊， 比较费劲 也问问大家伙啊。 那就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把小米和面粉一块蒸馒头呢？ 不管呢，我就想这么吃。 哎， 我们家小米富裕，你 是吧？ 怎么着吧？你 这个上面带着金色的小颗粒的馒头， 好吃吧？ 行， 粗细搭配啊，有营养。 哎， 小米馒头啊，先放在这儿，大家给出出主意啊。这位听众想问的是这个削土豆皮。他是怎么着啊？ 啊， 他嫌他们家那个削土豆皮那个 刮 皮器 太厚了 啊，刮的太厚了。 如果您对，如果您有耐心的话啊，我们一般的这个品种比较好的土豆啊，尤其是现在市场上卖的一些新土豆，它那个皮啊就薄薄的一层，您就 拿一小勺啊、拿那个钢丝球一刮就行、 对。 但是我 说我是拿那个水果刀一点一点的就把那个比较薄皮很其实很快的就刮下来。 他说的指定不是那个新土豆，那个一般有时候洗洗也就掉了， 是吧？拿手工搓一下 啊，对，就是肯定这种大个的相对来说稍微老一点的那种。 这看功夫啊，我也这么骗，我拿刀片，我拿切的刀片、 就是、 我见过那老师傅拿切的刀片土豆皮，片的那个土豆啪啪啪在手里转着，那个刀飞快，那个片的可漂亮了 啊。反正我们这手艺啊， 这得练。 这事要让我碰到的话呢、我就买一好点的刮皮器。 哎， 有的那个好的刮皮器其实刮的是挺薄的， 哎， 挺薄的、啊、 或者咱练功夫，咱就拿菜刀片 行吧。这得请大家给忙着 给支 点 招啊！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他就是把那个土豆啊插在那个钻头上 啊， 然后 拿那个车 瞬间唰，那土豆皮就掉了。那个视频前一阵挺火的， 就跟车珠子似的。 说哎，对对对， 他还是一刀切呀，薄厚有地儿薄有地儿厚，他就全都一样了。 反正后来也有人按他这个方式尝试，据说削土豆也挺快的。当然这也是个功夫啊，人家是工程师，天天跟这钻头较劲，所以 他 对 那 个 他 能 掌握 那 个力度，哎，对，他哪深一点哪浅一点。而且土豆这东西吧，它你再圆的土豆，它也是有这儿凹点，那儿鼓点，尤其是那个有那个长牙的那个牙坑的那个地方，你就得往进抠，对吧？ 跟乒乓球似的土豆，那一定不是土豆， 哎，那是乒乓球， 那是假土豆，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们的问题啊，这都是想找点东西的啊，他想说哪有卖那个不锈钢的水桶的？ 不锈钢的水桶、 啊、 上边有盖，下边有嘴的那种。就是喷壶，这是。 对对对，我也是在想这个形状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有这样的啊，不锈钢的，还得上边有盖，下边有嘴儿，这个少见。 啊，对啊，这不是喷壶吗？但是 喷壶 好像没有盖儿，是吧？ 喷壶是有盖儿有嘴儿，人但是它前面还有个连喷头，然后你一倒，噗，那水就从那喷壶里喷出去了。但是一般那个都是洋铁的呀，是吧？这个就是洋铁打的，很少有做不锈钢的，那玩意儿齁沉的。 关键是您干什么使啊？ 哎， 行吧，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上面带盖儿、下面带嘴儿的不锈钢的水桶？或者哪有定做的也行啊？ 哦，您不是说那种大的厨房里用的那种？ 也许 是吧， 也许啊， 下边有一个那个小龙头一拧，哗哗哈水桶里边出来了。 哎呀，我们这儿找的东西学们的东西指定都是这个比较稀奇古怪的，要不然也不上这儿找了。 我见过人家有那大单位食堂里那个中午送免费的绿豆汤，就拿那个大桶装着。 行吧，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7800132996，17800132996。这位听众呢也是想请帮帮团的朋友给打听一下啊，就是什么地方有卖二手家具的市场。哎，前一阵也有听众问来的啊，不知道您打听到没有啊。 您二手家具市场，咱们有听众搬家的时候转让的家具品种可全了， 那全是二手家具、他其实目的也就是说想买点那个二手家具放在他的出租房里面。 对对对， 如果您找不到这样的市场的，不妨哈，就是我们哪位听众，对，他搬家呀、什么他装修啊，有时候都整套的，有的还送。 对 还不如说 卖，就是半卖半送的、 行吧，他没留电话啊。 嗯， 您要听到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订阅号当中的信息啊。 对、我记得就上周的订阅号当中 经常有，经常有啊。下面这个是找人的， 帮忙找一个人啊，女的，属羊，76岁，名字叫何淑玲，是她的表妹。 这位找人的朋友叫宗长富啊，他留下的电话是153020600012啊，153020600012，说听说你在北京，要是在北京我可以去看你，就是、我估计也是远房表妹吧，啊，这个来往的不多， 长时间没联系了、 对，可能从其他的亲友那儿听到了相关的消息啊，想要寻找一下。 好，我们刚才这些问题呢，有些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希望大家能帮个忙。如果哪位知道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微信给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首先呢，转让的是一台富士XT10 微单相机，2016年3月购买的，机身挂的是 35F2 镜头，九成新，日常扫街拍小品、美食、旅行、人文类的都没问题，机身自带 WiFi 传输功能，保修卡、发票、说明书、相机盒子一切都有，原价呢是5999啊，现价4500元转让。有意的朋友可以和这位要转让的朋友微信或者电话联系吧，咱们还是说电话号码吧，这个比较好记，13241425342，13241425342啊，可以在地铁口啊来这个来交易，这个说的啊，就是因为我估计这位朋友可能住的离某某地铁比较近啊，就是到时候在地铁口什么微信、支付宝付款，然后这个见面这个给东西啊，相机嘛它也不是很大，所以带着就去了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要转让的是一个古铁煎烤两用烧烤炉啊，大概他括号里写了一个中，这是中号的啊，应该是这意思吧，适用于野外烧烤啊，这个型号是 LG2183， 高度可调节，铁盘呢是无毒涂层，然后呢尺寸是51×31×60厘米啊，这还挺大的，厂商是这个一个比较正规的厂商啊，而且是全新未开封没使用过的，原价230元，现价110元转让，就是半价还弱一点啊。在朝阳区的金台路附近啊，如果有意的朋友可以找陈先生联系，电话是13910020022，13910020022。 好，我们继续来看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24厘米的一个不锈钢的锅，这是钢、怎么了？ 不锈钢的锅上面啊、这是锅，不是桶。 对，这是帮邻居老人转让的，你吓我一跳。可以煮粥，可以煲汤，还可以炖肉啊，都可以。打算是40出手，电话是13717550708，13717550708。 好，下边这也是一个锅，没开封的格兰仕可蒸煮电压力锅，优惠价转让啊，160元还包邮。联系电话是13521456355，13521456355。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移动式的洗澡机，说就用过3回，大厂的名牌，基本全新啊。反正大家说这个基本全新的东西啊，都应该是买的或者是使用的时间不长，那应该手里都有发票，有发票是最好的啊。买的时候呢是500多块钱，哪位朋友呢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价格呢咱们可以商量啊，买的时候是500多，电话是15600333707，15600333707。 我在想这个移动洗澡机它的这个用处是什么呢， 就是 出去旅行的时候带车着。 我觉得不是，可能是不是就最近比如说家里面拆迁，或者是平房，或者是工地上 临时租一个地方住 的那种啊， 是吧？ 我觉得啊， 要不然房车是吧？ 好吧 好吧。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那个华为荣耀8英寸平板4G 加 WiFi 啊，这个九成新，也1000块钱的价格有商量，在海淀区学院路，联系方式呢是18500272916，18500272916。 这位听众呢，有10斤棉花， 是农村老家人给送来的 新棉花 啊，那应该是啊，好多老人特别喜欢使这种新棉花续被窝。 对， 说20块钱一斤，您呢得自个儿取。他在五棵松，电话呢是13681365047，13681365047。 听清楚了，人家报的这个是单价啊，有10斤棉花，20块钱一斤，您要10斤都要，就得200，对吧？ 那个续床被窝需要多少斤棉花呀？ 哎呦，我这还没真没事，我觉得有个2斤3斤的就不 就够了。 不是你是说就完全用新棉花做一床被子？ 对啊，对啊。 那我估计好像也得3、4斤、5、6斤。 我们这都是蒙着说的、啊。 十斤棉花做2床被子。到3床被子，我觉得应该，你想那被子它也不能太沉吧？您睡觉的时候夜里身上盖20多斤的被窝，它不压它多难受啊！ 行吧，这位听众想转让的是一台豆芽机啊，做豆芽的90新，买的时候呢是120，现在呢打算30出手。 哎， 在朝阳公园那边，电话是13439111。哎呀，您这是多了一位吧？ 啊， 多了个幺还是多了个八呀？麻烦您重新发一下啊，这电话一定要核对清楚再给我们发过来啊。 嗯，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台密封牌缝纫机啊，机头还挺新的，轻便好用，100元的价格出手，电话是17600184938，17600184938，在地安门附近，您如果要的话得自己来取。 好，我们还有2个小事儿，大家给打听一下啊。 嗯， 一个是有位听众呢问什么地方有那个卖衣服扣子的商店。 哦， 专卖店可能不一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如专柜、或者是那种一个小柜台， 超市的小柜台， 对对对、小商品现在都关了，因为都关了所以才找不着了呢啊，所以这些东西都移到很多超市去了。 你要不然上天丰里看看、 对， 和平里 哪有卖衣服扣子的啊？ 对对对， 你给说一下。这位呢是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个水管啊开关老是漏水，滴的水，说这应该是找什么部门来管呢，来给修呢？谢谢了啊。我们先到这儿啊，第二时段服务的时候呢有些问题我们再继续回复，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3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差一点点的话，要不然您减肥，要不然您把那蹬开。 不是那个有好多那个衣服也有两边那个裤边那个裤缝呢是一个不同颜色的， 是吧？ 是吧？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真得是手艺啊。 好，我们看 会缝。 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什么主意啊？ 嗯， 这位说，如果你买的是名牌的产品的话，那么这类纯棉，在没有织成布的时候就已经经过碱性处理了，基本上可以达到完全不缩水的程度了。 嗯， 那您那个瘦了，那就估计是我说的那个状态，不是裤子的问题啊，是您自己的问题。还有这位听众说，想让纯棉的衣服增大点呢，挺容易的，就是把这个服装啊套在那个烫衣板上，然后用电熨斗一边拿手蹬着它，然后一边呢就熨它。会起一些作用的， 是 行、嗯，那这都是主意啊，您可以尝试一下。 没错。 再来说一下这个身份证的问题啊，刚才那位听众也没有补充具体是在哪一站坐车丢的， 嗯， 反正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好赶紧去派出所，就重新补办一个新的。如果说您是一个什么大人物的话啊，得挂失一下，因为会怕影响到您往后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声明一下吧，好像你重新办了身份证，其实还是你原来的身份证号。 对对对。 哎，信息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有的丢身份证的朋友，不是补办了之后啊，若干年后发现，哎呀，怎么我这个名下有好几个公司，还有好几辆车呀？ 对。 哎，这都是被捡了身份证的人拿了去办的一些。 总而言之呢，大家丢了一些重要的证件。之后，这是身份证啊！您确认丢失之后呢、 嗯， 应该及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首先到派出所进行补办。 对， 当然异地有异地的一些情况啊。 就是你补办，你有这个记录，你有这个向派出所申请的这个，还有这个报告的记录，这样将来万一出什么麻烦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我那会儿身份证丢了啊，我可有证据。” 对， 对吧？ 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到当地报社登明， 登 报说 明， 或者是在网络上呢进行一些声明。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不法分子利用我们的身份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减免自己身份证万一给他们利用了带来的一些法律责任、 嗯、 这都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啊。 哎， 说到去越南旅游呢，有听众分享了一条信息啊， 他说 每年十月中下旬的时候， 嗯， 九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去那儿是比较便宜的。 哎， 说其他时间呢都是越南的旅游旺季，九月份五月份六月份相对来说都是那儿的，就是咱们的夏天嘛、 哎、 是吧，那儿的夏天一般都是雨季嘛， 五月六月算也算 它主要是 初夏， 像那样的地方都是它没有一年四 季， 它都是干季和湿季嘛，就是雨季。说其他时间普遍价格都比较贵，而且现在呢中国人去那边旅游的挺多的， 嗯 嗯，一多的话它这价格自然就老不下来啊。 对， 说另外呢价格的问题呢得看就是您去多少天，同时呢、 嗯、 去哪几个地方，因为它有些地方那个价格变动是挺大的、 嗯、 比如说您就去那个大家伙都愿意去的地方，那它可能价格的浮动不是很大，但是一些小地方啊、 哎、 很多人还不知道的地方啊， 对， 那它自然价格也不会太贵、 不好找 啊 是吧。另外还有朋友建议说你要觉得你看去越南现在也算是这个旅游这个热点了，说其实相对来讲啊，你可以去周边啊，你比如说像柬埔寨，说我去过柬埔寨，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就是价格就没有那边那么贵， 嗯， 而且你可以在那个比较气候理想的是吧，比较好的季节去啊，这样的话这个差价是不是就可以找不回来了。 行， 嗯， 我们再来说说这洗发水的问题啊，沐浴露的问题啊。 怎么说的， 这位听众说，男士女士的沐浴露洗发水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油量的大小。 哦， 男士的通常的去油性比较强， 对， 不建议经常使用。女性嘛，尤其是身上也好头发上也好，本身那个油出油就少一些， 对， 您偶尔用没事儿，但是不建议长期使用。 您、哎、这个肤质啊还是有区别的啊，你看我跟方明这一比，我这皮糙肉厚，对吧， 谢谢 您。那个叫什么，那、这个肤外貌不是这个，反正就天生丽质就是那种，哎， 反正就是跟这个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啊、 对，看着就不一样，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 啊 好，嗯，咱看看刮土豆皮的事儿吧、哎，真有能人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刮土豆皮可以用啤酒瓶盖刮呀，很好用的哦，试试看哦、 啊、这主意我们之前听众就出过， 哎、啤酒瓶子盖 应该也是比较适合那种薄一点的皮儿吧。 对，其实你要是我觉得要做一小工具哈、啊、有的朋友手巧啊，他做一小工具，哎，找一个这个木头小木头板是吧，然后把这个两三个啤酒瓶子盖啊给它钉在一头，哎，拿着这边这个把儿这头，然后叉叉叉那么一刮，是不是更好用？你别单拿一个啤酒瓶子盖儿、啊、哈，在那抠那土豆皮，那就费点劲了，是不是？ 哦，好吧， 嗯， 还有刚才有人求那个不锈钢的桶，有听众给 出了一个信息啊， 啊，说有一个地方卖是吧？ 去右安门外，就是原微电机厂的南门。 嗯， 说那个地方呢有开那个厨房用品的那么一个店，说有专门卖那个不锈钢桶下面带盖还有那个水龙头的。啊， 哎， 那这种地方现在反正越来越少了， 是吧？ 你就自个儿得去 说得很具体了啊。 嗯，在右安门外原微电机厂的 南门啊，原来那有一个厂子啊，叫微电机厂。 行， 好，下边这位呢是给那个拿小米蒸馒头的那个朋友出的主意，他说如果小米比较多的话。你要想蒸馒头，就说你想家里边的小米要多加一点，那你就得把这个小米给它打碎啊，打得越碎越好。就光泡，你听这朋友的意思，光泡好像还不行啊。说那个还是蒸发糕软一点啊，因为小米打完之后呢，它还是有小颗粒的。蒸发糕没问题，但比例要掌握好，两份白面，一份小米，我经常这样蒸，挺好的。 嗯 啊，对， 好 发糕。 看啊，我们还有听众是怎么处理这个小米和面粉一起蒸馒头的啊？ 嗯， 这位说把那个小米啊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泡俩钟点儿，两个小时。 哦， 然后水呢没过那个小米大概是半厘米左右。另外呢，小米要提前蒸熟，蒸成小米饭。 嗨， 然后把这个小米饭呢倒在大碗里面，用勺给它压松散了。 哦， 然后再加面粉。加多少就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行吧， 高筋粉低筋粉都可以啊，各半，说掺和着，等于是三种东西掺和在一起， 哎， 就是高筋粉和低筋粉各半，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个小米饭， 嗯， 磨成的这个面，然后再把它蒸了就可以了。 哎 啊，反正意思就是说，如果怕不熟的话呢，除了泡之外，最好先把它蒸成七八分熟，再和面粉和在一起 做一个二次加工啊。 哎，好主意啊， 嗯， 好主意，好主意。说到削土豆皮呢，这位也出主意了啊，有使钢丝球的，有使这个玻璃不是那个啤酒瓶盖的啊， 啊， 还有说我这个主意呢是这样，就是在水龙头下一边淋水，啊，一边用钢丝球擦， 哦， 很快就擦去土豆皮了。 是， 但是您这费水， 嗯， 您得接一盆 水， 然后那水干点别的啊， 或者就接一盆水泡在那个水盆里头那么弄，是不是就省水了？ 对，还有就是说用那个削苹果皮的水果刀，就用好一点的刀子， 啊，对， 说白了就是练手艺呗。 哎， 嗯，上下竖着削皮，说特别快， 是 三下五除二，他用的词儿是三下五除二就削完了。 哎，我是用左手托住这个土豆，然后把这个水果刀啊平着放在这个土豆的表面，然后用这个右手的大拇指，然后轻轻的推这个刀那个刀身，然后一点一点的推进，然后把这个皮给它刮掉。反正这两只手得配合， 以你为代表，嗯，大家发视频啊， 哎，可以练练， 看谁削得快啊，咱们 比赛 比赛啊， 看谁又节约，就是那个土豆皮又下去的薄，还削得快。 还有听众说你们这招都忒麻烦了啊， 嗯， 说菜场啊有卖那种专用的削土豆皮的刀， 哦， 还能切花还能切丝，不贵，才两块钱。 刀快水热，一秃噜一个是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花两块钱解决所有问题啊。 好吧， 希望质量也能够有保障吧。 啊，嗯，我们这位朋友给推荐了一个买扣子的地方，在劲松中街。他没有说劲松中街的是一个商场啊还是什么，他说在三楼的市场，劲松中街一个市场的三楼有各种各样的扣子， 嗯， 可以卖啊。另外他给那个水龙头滴水的朋友分析说，是不是里边的铜芯坏了，您换个新的试试 啊，要是坏了的话就光那什么就不可以了哈。 对，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桑吉卓玛分享，他说在清河毛纺城二楼东头， 哦， 清河毛纺城二楼的东边说有一个扣子专卖， 嗯， 另外呢，在新街口百货商店也有那个扣子专卖， 哎，就是看您住哪儿了啊，离哪儿近，嗯， 对，只要想买，那就不能怕跑腿儿，尤其是现在不太好卖的地方。但是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有很多那种小商品，它不是都已经取消了吗？ 嗯， 所以呢，很多那个小物件全都搬到了超市里面。 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家里面附近的超市是不是有所变化？有些小柜台就把这些零零碎碎都搬到超市里面去 了。是，有一些呢，会在这个超市的，就是你就入口之外的这一个某些有空间的地方，它会建一个小的柜台，也有的就在超市里边，就是卖这个生活用品啊，这针头线脑的这些地方，它设一个这个一个点儿啊，这些，但是这些扣子你要自选的话，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太方便啊？万一掉了什么之类的， 哎呀，这细节的事儿就得自己去处理了啊， 嗯，没错， 嗯。 还有听众呢来问一个事儿啊，刚才我们是削土豆皮儿，他是想问怎么包那个核桃仁上面那层薄皮儿。 嚯， 说为什么饭店里面包了之后那个仁是白色的 啊？对， 那是新核桃。 新核桃， 啊、那好像得功夫深吧？而且弄一手是不 是？就 是 新核桃它嫩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好薄。 嗯， 哎，这一撕它就掉了。老核桃都已经那个就是有点这个干了，缩水就是那个脱水了。那就不好包了，我有一个方法，你知道我怎么包吗？ 啊， 我把它放到那个就是烤箱里边，我们家有一小烤箱，我把那个核桃仁都刻出来之后，放在平放在那个小烤盘里头，放到小烤箱里，大概三分钟吧，这个样子，这个核桃呢就变得，一个是那核桃仁它也熟了，就跟那个花生米似的了，然后那个皮儿啊，它自己就爆开了，然后你稍微的只要是。你拿手搓一搓，它这皮儿就纷纷的就掉了。 好，那如果家里没烤箱呢？先在我们这儿求一烤箱。 先买一烤箱， 动静有点大、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吃法啊，就是有时候不想吃那个生的，就是剥出来以后生的核桃剥出来以后自己烤一烤，其实加工一下也挺好吃的。您也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加点糖啊，或者加点盐啊，都可以。 行，大家再给出点别的主意啊，最好是不用再破费的主意啊。 好。 好，我们先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其实求购的物品也挺多的啊。 好吧，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个木质的上下铺啊，要求下边这床呢宽1.2米啊，上边的床呢宽1米或者90厘米都可以，最好呢8成新啊，电话是18501348032 18501348032啊。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变速车，变速车是自行车吗？是那意思吧？ 应该是啊。 这个山地车那一类的啊，车速要高啊，车速要高到什么程度呢？新旧无所谓，只要好骑就行。那还是这个变速自行车啊，接受价格200元左右，看车况。我住在三里屯附近，联系电话18519781418，18519781418。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吧，稍微的这个低了点啊。一般像您说的这个要求的这样的变速车，如果是新车的时候，怎么着也得1800-1800的价格啊。好的，上万的，2-3万的都有啊。所以呢，200元要求这么一个您要求的这个质量的车，恐怕是难一点啊。看情况吧，看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啊。 没人联系，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哎。对对对，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 好，我们再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想求一个人体秤。要全新的，手机号、微信号同号啊，13521702352，13521702352。 就是往上一站就能看见自己体重的那种 啊，还有能出声的呢。 哦， 好多种啊，现在人体秤品种特别多。 您的体重已超标，请注意减肥。 这是你永远 听到的声音，是每次我踩上去都是这样。好吧，气死好多人体秤了、 啊。你那坏了， 要命了。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一个低于25英寸的电视机啊，反正什么样的都行啊，8成新也可以。联系崔女士，电话是62513915。62513915。 在这多说一句啊、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种权益，是什么呢？就是说您光说这8成新吧，它不是很准确，因为这电视它就是搁8年了。 你怎么估摸它这8成新？ 不是，它看那个外表 看不出来， 还就挺新的，尤其是家里面的电视。 对对对， 要大家要说使用年限，比如说这个电视、您就5年之内啊，3年之内。 对。 啊，一般像这种电视那个发票都留着呢，所以您可以去核对。大家呢就是要转让电视的时候你说一下，我的电视 哪年买的， 对，您就说8成新，我们家电视、我妈那电视都看了10年了， 也8成新， 9成新我都敢说。它那个外表和实际的那个瓤是有区别的，一定要说使用年限啊。 天天擦保养可好， 对，一定是这个电器，一定要说使用年限的问题啊。尽量拿发票啊。 行，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个腌菜用的小缸啊，这9成新都无所谓了，有闲置不用的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436719843，1343671984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帮友好，上周我求购的 DVD 播出之后呢，好几位热心的帮友跟我联系，最后呢是前梁胡同的一位李女士送给我的一个 DVD， 还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借这个平台呢说一声谢谢。 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那我也会用我的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最后这句是最重要的啊。 是。 还有听众呢分享了一下这个手机移动号想保留的问题啊，这是他个人经验啊。他说上周呢一位帮友说呀，他有一部移动的手机号想保留，但是这个手机不怎么常用，他也是。他说三年前啊，我装了联通的宽带，并且呢绑定了一个手机号，另外一部移动的手机号就不用了。但是这个号呢，我还想留着。如果总不使的话呢，移动公司可能会这个停机销号。 对。对。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告诉他一个方法，说如果你想还保留这个号的话呢，就是你每个月啊，就是用这个移动号呢，你给人发条短信或者打一分钟电话，反正也就花个两三毛钱的事儿，说只要他有消费，这个号码呢就会长期给您保留。 是， 说三年了，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每个月发一条短信，花两毛钱，号就一直还留着啊。 您这是不用交那个？ 对，我是在想， 这个、 您这一个月是不是还得除了这两三毛钱之外，是不是还得交一个几十块钱的一个？ 哎， 是吧？ 有一个 最 基本的 费 用。如果不是那种您充卡的那个呀，您这个充了以后，好像几个月之内，它就这个就有效期就到了，你还得重新，你要开卡的话，你还得重新往里出钱。 对， 钱 您可能。没有把那个战机号那个几十块钱算进去， 哎、 是吧、 就是？ 如果光花两三毛钱的话，那还是挺值当的、啊、 是吧？ 行，那不管怎么样，哎、谢谢您啊。 好、还有一位求购的，咱们最后快速 说 啊，求购丝棉被，尺寸不限，价格面议，电话是13121700898，13121700898。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北京榜样以及记得唱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将继续为大家服务，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傅超，男，1988年1月出生，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民警。2007年起，即坚持每年无偿献血，并成为中华骨髓库志愿者的傅超，在2017年终于实现造血干细胞初配型成功。经历各种准备和层层考核，2018年8月20号，他无偿为一名4岁血液病患儿成功捐献。看到患儿写来的信，将为人父的他激动地表示，待孩子长大会把与善为邻的故事讲给他听。 林桂英，女，1951年10月出生，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太中里社区居民。受社区巧娘手工编织作品展启发，林桂英利用旧毛线、肺部头等做出拖鞋、包包、儿童用品等各种美观实用的小物件。2016年8月，他牵头组织姐妹们成立了社区缝纫组，至今已为邻里改造衣裤上百件，缝纫购物方便袋50多个，为孤寡老人缝制坐垫40个，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环保巧娘。 王猛，男，1980年3月出生，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总裁，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决定在京成立特种机器人事业部，王猛放弃铁饭碗投入其间，仅1年多完成了智能光伏运维系统、安防机器人、爬壁机器人等涵盖陆海空服务特种领域的5大类10多项产品的研发生产。此期间，他获得国家专利9项，公司发展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标杆企业。 陈超，男，1978年8月出生，大兴区三阳东里居委会社区工作者。2008年入职后，陈超见孙秀琴屡遭精神病儿子暴力，心疼不已，劝老人送儿住院，自己来照料他。此后10年，他带老人参加合唱队、踏青游玩，还不顾他人误解，帮170斤体重需爬6层楼的老人换了一套新电梯房。换房周转期，他让老人在自家居住了2年，并执意谢绝了老人的赠房意愿。 张立明，女，1969年2月出生，石景山区鲁谷社区重兴园社区居民。